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脑血栓要命啊，脑梗它不要命啊，不要紧。而且脑梗你别看面积大，它堵塞都是小血管啊，小血管是吧。那么脑梗后脑细胞缺血是吧，长时间缺血，脑细胞坏死，脑细胞坏死了，人体的免疫细胞把它侵蚀掉，就变成了水，哎，就化成脓水了，是吧，就脑内小积水，这个积液慢慢吸收，就形成了颅内的空腔，就脑内啊就见到像芝麻粒那么大的小的空腔，这就叫脑腔梗。所以脑腔梗咋来的啊，有不少朋友打电话来寻求健康保健的方法。哎呀，我刚得个腔梗。我说错，腔梗是脑梗的陈旧的烙印，它都不是刚得的。那当然了，你脑梗得完了它也没完事啊，它前赴后继，脑梗的面积越来越大，形成空腔越来越多，你不就形成了内源性脑萎缩，人不就记忆力下降了是吧。所以虽说叫脑血栓叫老虎一个能拦路是吧，但是这脑腔梗呢叫耗子一窝它不一定喂猫是吧，十窝耗子几十窝耗子太多了，把猫就吓跑了，猫给冲死了。所以脑梗你要发作的面积太大太多，时间久了你中风的偏侧肢体的寒凉啊、麻木啊、记忆力下降啊、头晕啊、百会穴塌陷啊、语言的逐渐障碍，哎，这些也出现。只不过脑梗比血栓发病缓慢，症状轻，但是架不住什么呢，重量变。 到质变的逐渐的积累，是吧？另外呢，我们大家还要明确啊，甭管是血栓还是脑梗，就是已经形成的坏死的脑细胞回不来了，是吧？你也别听谁说啊，吃进去一片药把那血栓给溶解了啊，完了脑细胞起死回生了啊，那只是骗人的神话故事，是吧？而真正的医疗措施，它补救的都是那些长时间缺血没有坏死的功能减退的脑细胞的复活，它没有坏死，叫复苏啊，叫复苏。而中风的救治的更根本的作用，就是防止中风的再发作啊，溶解动脉硬化斑块，不让新的血栓再形成，是吧？你堵死的血过不去，血栓也溶解不了，所以那些动脉硬化斑块没堵严的血能过去，是吧？大夫打的针的药能过去，包括呢你吃保健品它有效成分能过去，你血液当中的自我调节的纤维溶解酶啊，纤维酶原溶解酶，人自己有自身的抗血栓系统，它也能过去。你要血过不去，它过不去。哎，但是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人体生命啊很奇妙，有个很奇特的功能，叫血过不去，气过去。气过去之后能把血带过去，是给大家讲过这个。啊，有什么方法？用归息疗法。是不是啊？人参大补元气，生津止渴。包括我们给大家为什么要做归息疗法，我们为什么要补肺肾，其目的就是让人的气足了，元气足养五脏，肺气足调达末梢的气血循环，脾气足运化水湿，肾气足统摄一身之阴阳，心气足啊，你就有什么呢？哎，乐观的向上的康复的希望，头脑呢精神恢复灵活，不钻牛角尖，不得抑郁症。肝气足，你那胳膊腿它才有力量。所以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中风要做功能恢复，但是千万不要避重就轻，不能本末倒置啊，老认为中风是人家帮你锻炼锻炼好的，非也啊。我们中医向来讲究要向内求，所以中风是五脏六腑元气十足，是你自身的组织细胞的修复功能，是你五脏的功能的恢复，而绝非外在说我学走路学出来的，我学跑步跑出来的，是不是？不是的，是吧？一定要知道小孩他的学的过程，小孩学说话学走路表面上是学，那有的孩子学了一辈子他也不如人家那孩子口齿伶俐，后来一打听，好家伙，人口齿伶俐那孩子他爸是电视台主持人，是不是？那口齿不伶俐那孩子他爸爸那是天生就结巴，这什么原因？遗传，从哪儿传的？五脏六腑传的，是不是？所以中风后遗症恢复五脏六腑功能是恢复生命本能之所在，所以调养也就是恢复先天的功能，而不是把元气浪费在啊拼命的走那肘部肌，拼命的踢那胳膊腿儿，累得浑身冒虚汗，累得心脏直早搏，累得胳膊腿直抽筋儿，那不叫功能恢复，那叫自残。甚至你整的血压过高，过于劳累，中风复发，那不叫慢性自杀吗？所以中风的恢复是有原则的啊！我特别给大家总结了中风康复八法，是吧？先养心神，后安五脏啊！先养心神，后安五脏，五脏调和才能通四肢百节。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 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区分了这个脑梗和脑血栓，是不是啊？在这儿简单复习啊，啥是脑梗？脑梗是最小的血栓块堵塞了多条细小的血管，是不是啊？就跟那个劫道的似的，怎么话说了啊？此山是我开，是吧？此树是我栽。啊，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是不是？劫道把小血管堵死，不让你通血，血过不去了，养分氧气都过不去。因为我给大家讲过，气血承载着温度、营养和氧气，那脑细胞没有供血供氧了，功能下降，开始呢就是记忆力下降，是不是啊？开始呢就是人呢头昏眼花，时间久了脑细胞成批死亡。你堵塞一根毛细血管，脑细胞死个什么300、500、3000、2000的，哎，这3000、2000脑细胞合到一块都是多大呢？也就芝麻粒那么大。哎，结果这儿脑细胞坏死，时间久了液化吸收形成空洞，这就叫脑腔梗。所以脑梗它不是独苗，它是散在的微血栓堵塞了微血管，这是脑梗。一般呢就是头晕、记忆力下降、失眠啊、乏力、人很懒惰，对吧？哎，它不像脑血栓，脑血栓是大个的血栓，是不是啊？大个的血栓是吧，它的个头可能得是你那脑梗的那个微血栓的10倍甚至100倍那么大，所以它堵的血管也就粗啊，也就粗。你想啊，是吧？你只堵塞了一条毛细血管，和你堵塞了一条大血管，你这大血管可能引起的就是什么呢？不是成百上千了，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的脑细胞的供血，那这时候人就慌了，影响功能了。是吧？嘴也歪了，眼也斜了，是不是啊？舌头也不灵了，喝水也呛了，话也不会说了，手也不会动了，得偏瘫，半身不遂。所以这是脑血栓的后遗症。所以区别起来讲是什么呢？哎，那个，如果说你那个脑血栓是天上掉一个陨石砸个大坑，是吧？把砸着人呢，是砸着车，砸着房子，反正它是个大的地震，对吧？哎，而那脑梗呢，它顶多就是刮个沙尘暴，是吧？迷个眼睛，扬个沙尘，这样，所以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脑梗往往是什么呢？哎，症状很缓慢，甚至不为人察觉，而血栓的症状就典型。啊，那真是中风扑倒啊，这病一下子就病来如山倒啊，这是血栓和中风的区别，是吧？哎，这捎带着，哎，咱们就把那个第五种中风啊，你看我们讲过了，脑出血、脑溢血、脑血栓、脑梗塞，哎，这讲了四种，今儿第五种中风也给大家说了，脑腔梗。哎，这回明白了吧？腔梗啊，它不是刚得的，是你得了一次，或者得了什么呢？一个面积的，没有什么典型的中风症状的脑梗之后，它落下了印记。啊，什么印记啊？啊，有一批量的脑细胞坏死、液化、吸收。结果在脑组织当中就形成了空洞，这些脑组织没了， 是不是？但是呢，相比整个脑细胞的数量来讲，九牛一毛啊，九牛一毛。但是九牛一毛，那你这毛要多了呢，对不对？就像那个小品里说的，你光可一个羊薅羊毛，你把那羊不也就薅得秃了吗？谁看不出来呀？所以当脑梗的面积特别特别的大的时候，甚至脑梗的时间久的时候，哎，人就会也出现典型症状了。而这时候一造 CT， 医生告诉你脑腔梗啊，脑腔梗啥意思？哎，不是你刚得的啊，不是你刚得的，是陈旧性的脑梗落下的印记，是不是？那症状表现出来了啊，头晕加重啊，乏力啊，甚至偏侧身体寒凉，那么又提示你可能又出现了新的脑梗在发作。而这个新的脑梗你造 CT 造核磁造不出来，啥意思？因为 CT 核磁它是个影像技术啊，影像技术说白了，你刚堵塞的脑组织它还有温度有营养，脑细胞还没坏死的时候，你的影像和正常细胞是一样的。包括临床在查脑出血的时候，你刚出的那个脑出血，老百姓的话，新鲜的热乎的，所以说你在这个什么呢，脑 CT 报告上看不到脑出血，大部分都得6到8个小时，甚至10几20个小时往上，你那个出血温度没了，活性没了，变成淤血死血，和周围组织的密度温度不一样了，你才能显出影来。所以说有人他不理解啊，说我们脑出血做个 CT 没查出来，是吧？第二天查 CT 才查出来，说医生真笨。不是医生笨，是吧？也不是这个检查仪器笨，是啥呢？是脑细胞坏死，脑出血，这个血离经之血，它变凉变坏死，它有个时间差，它有个过程，所以这也是科学的局限性。所以有时候在临床上就出现了假阴性，一查没病，只是有病，这个技术还没诊断出来啊，希望大家区别对待啊。这咱们把脑腔梗是吧，脑腔梗的事给大家就算说清了啊，以后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啊！我刚得的脑腔梗不是啊，是你刚发现的啊，你刚发现的。为啥？因为刚得的脑细胞没坏死，刚得的脑细胞没液化啊，刚得的脑细胞还没有坏死、液化、吸收变空洞，是吧？那得多长时间了？少则半年，多则3年。所以脑腔梗是陈旧性脑梗的一个后遗症，一个烙印，而我们现在要防复发，防脑萎缩，防新的梗塞的出现。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风的二分类啊，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的分类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中风的小分类啊，脑出血、脑溢血、脑梗塞、脑血栓，哎，包括那陈旧性脑梗形成的腔隙性脑梗塞造成了脑的内源性萎缩，慢性的伤害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介绍，这是对中风进行了概述，是吧？而且形成中风的六大病因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做了一一的盘点，是吧？高血压病、冠心病、 血脂高、低血压病，哎，加上一个颈椎病，颈椎病的椎动脉狭窄、斑块形成啊，这是中风形成的常见的因素。那么中风病因说了，分类讲了，那我们下一步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中风的康复。中风康复啊，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是吧？第一个阶段呢，我把它叫急性期，啊，也就是临床医学上说的叫窗口期。从中风突然发病扑倒，是吧？突然间瘫了啊，突然间半身不遂了，突然间不会说话了，啊，从发病那一天开始叫中风的急性期发作，往后推三个月、90天都叫做急性期，也就是都可能随时复发。所以这个阶段呢，注意休息啊，避免饱餐，避免情绪激动，保持血压平稳啊，避免过于焦虑，这都是防中风二次复发的关键。那这是中风的第一阶段，叫急性期，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在中风的急性期，我建议大家都是按照半条命培固元气的方式啊，养心肾相交，哎，来在急性期平稳度过。那么中风过了急性期呢，就是它的恢复期啊，恢复期。恢复期呢是三个月到半年啊，三个月到半年和半年到三年，这都是中风的恢复期。那为什么从中风发病后三个月到发病后这三年都叫恢复期，我为什么把中间画了一个半年呢？是不是啊？你看，一个是三个月，是吧？一个是三年，好家伙，10倍啊，是吧？有的人精确一算12倍，对吧？哎，告诉大家，在中风的恢复期当中，黄金恢复期是三个月到半年。所以人得了中风，你说哎呦这人好得真快啊，你看得病的时候啊，气管切开了，昏迷不醒了，是吧？啥也不知道了，哎，你看才过什么呢，小半年人又活蹦乱跳了。你看这人有多强大的身体的自愈的修复能力，这叫生命的奇迹啊，生命的奇迹。所以生命的奇迹就在人的生命组织细胞的顽强的修复力和生命力。多长时间是你中风急性发病后的半年之内，急性发病后三个月叫急性期，半年叫黄金恢复期。那么掐指算来，从发病后三个月的急性期结束到半年的黄金恢复期还是三个月啊，还是三个月。正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呢，是不是啊？哎，发芽生根是三个月，开花结果还是三个月，转过年又是三个月，大雪封山还是三个月，是不是啊？所以中风的康复，我们说要正候正候，一要看症状，二要靠天时地利的气候，哎，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原则。那么中风的恢复期的第二阶段还分出一个什么呢，叫慢性恢复期啊。有的人说哎呀，得了中风你看人家好那么快，半年正常了，哎呀我这还瘫着呢，是吧？我这还拄着拐呢，我这还推轮椅呢。哎，你别着急，你恢复的快慢都看你的元气，都看你五脏的协调，是不是啊？换而言之来讲，厚积方可薄发啊，厚积方可薄发。你元气十足，你五脏自动，你才能气血调和全面恢复。而你缓得慢，哎呦我骨质疏松，我晚上起夜尿频，是吧？我贫血， 你元气活命都不够了，半条命的元气，你凭啥恢复得快？所以疾病的恢复就是还债，欠了健康债，连本带息一起还。本是生命的本能，息是疾病慢性的加重。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中风的慢性恢复期半年到三年啊，半年到三年，是吧？那么三年往后呢？三年往后叫陈旧性中风，也叫中风的后遗症期，是吧？所以在很多医生的眼里，在绝大多数的中风后遗症的病人当中，哎，这已经成为了现实。说你三年能好什么样，大致也就什么样了，是不是？哎，所以三年后叫中风的后遗症期，也叫陈旧性中风，啊，恢复到什么样，基本定型，很难突破。换而言之来讲，100个病人当中，三年后陈旧性的中风，能有一个或者半个，你能出现全面康复，那都叫奇迹，它不代表普遍性。就是不要拿奇迹给大家讲故事，不要因为一个人能好就告诉所有人能好，那是夸大啊，那是欺骗，是不是？但有的人说，那我们就不放弃我们亲人，我们就努力帮助他，那个我们赞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常心啊，不要说人家好了你必须得好啊，不具有代表性。所以中风康复的分类啊，因为你只有了解了中风后遗症的康复的周期性的阶段性的分类，你才能更理性的评判你中风康复的历程啊，一则不至于急于求成，是吧？二则呢，不至于什么呢？失掉康复的信心啊。所以中风急性期3个月，是吧？后遗症的康复期3个月到什么呢？3个月开始到3年，从3个月到半年叫黄金恢复期，从半年到3年叫慢性恢复期，过了3年叫中风后遗症期，也叫什么呢？叫陈旧性中风的脑萎缩期啊。你在哪个阶段，你应该付出多大努力，又该面对怎样的康复成果，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对号入座，科学面对。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羚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把这中风的康复治疗给大家做了分期。中风的康复治疗啊，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急性期的治疗，也就是说，从你中风突然发病到发病后的3个月之内都叫中风的急性期。这个中风急性期内是复发的高发期，是吧？同样呢，也是神经的水肿期，也是中风的典型临床症状，什么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是吧？言语失利呀、甚至有的痰蒙心窍，是吧？还有的中风昏迷，哎，这个阶段是症状最典型的。很多人得了这个病，病人也好，家属也好，这阶段也是最焦虑的。但是告诉您，同样在这个阶段，也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最关键的时期。啊，千万不要认为，好家伙，得了个中风，到医院住了半个月医院，我回家了，我好了，你好什么呢？ 是吧？你只是把命给救回来了，是吧？而且你回到家，你不要认为哦，我出了院，我病就治完了，没有。啊，你没到三个月之内，你这三个月之内就还容易犯病，容易复发。所以中风的诱因，什么饱餐、寒凉、劳累、用力咳嗽，是吧？大便不通塞，啊，包括栽跟头、情绪波动，是吧？这些会导致人的什么呢？神经的兴奋、血管的痉挛、血压升高的因素，都会成为你诱发中风、急性二次发作的导火线。这叫急性期，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中风的慢性期也叫恢复期，就是中风病人你发病了三个月没要命，你这三个月没复发，哎，你这三个月就进入了恢复期了。那恢复期从三个月开始一直到三年，这都是恢复期。而这期间呢，从三个月到半年恢复的最快，过了半年之后恢复的慢，那叫慢性恢复期。那么到了三整年呢，叫陈旧性中风，也叫后遗症期。不但叫后遗症期，也是新的，叫陈旧性中风，也叫后遗症期。不但叫后遗症期，也是新的复发的开始。为什么呢？这个新的复发不是老中风犯病，是新的中风又要形成了。而且生活当中好多人都认为是吧，我后遗症好了我中风就治好了啊，非也。大家一定要清楚明白，中风是治不好的，是不是？你最简单的道理了啊，你手上嘎个口还落个疤呢，是不是啊？落个疤痕，你疤去了它还得色素沉着，你过三个伏天那疤痕的印儿，那疤痕的色素沉着才能变淡。你何况它是长在脑组织内的损伤，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脑子上闹那块疤。为什么啊？70岁80岁一查脑 CT， 人大夫一眼能叨出来，哎，你这是陈旧性的脑中风，是吧？那心电图显示你那是陈旧性的心梗，啥意思？老伤疤在那儿呢。所以呀，中风治疗、中风治疗、急性期治疗叫缓解保命，而你慢性期和康复期的治疗不是把中风给治好了，是把中风的后遗症，把缺血缺氧的濒死的脑细胞的功能的障碍把它给恢复了，而不是把坏死的脑细胞堵塞的血管给通了，没那能耐。所以大家你一定要明确中风我们的治疗的职责是什么啊，不是把中风治好，是把中风的后遗症给康复好恢复好。而中风的预防康复治疗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叫防复发。什么叫防复发？我刚说了啊，不是你得过的中风卷土重来，而是你造中风的病因啊。什么是造中风的病因？我给大家总结过六条中风形成的病因。高血压病，是吧？高到血压失控，降压药降不下来了，十年高血压得冠心病，二十年你就造中风，是不是？你这次中风治好了，你过一段时间血压又不稳了，又控制不住了，告诉你新的中风又要形成了。你二次得中风叫复发，是不是啊？叫复发。而且二次中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照第一次翻倍，是吧？那说有没有第三次的？有，是吧？那就很少了。为什么呢？ 能闯过第二次中风复发能活下来的叫命大，是吧？能第三次中风人还在的叫命太大了，是不是？这个中风后十年了嘛，三个三年九年，是吧？那你说我中风第四次呢，啊，几乎很少，啊，几乎很少，一百个人当中你可能找不到一个中风第四次复发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大半的中风病人，哎，在第一次中风倒下了，偏瘫了，是吧？有一大半的中风病人在第二次丢了命。那么能闯过第二次活到第三次的，是吧？可能连十分之一剩不下。那么发作第四次的呢，就百分之一呗，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中风病它可真的不是什么千锤百炼啊，它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发作一次就有一大批人掉队。所以中风的治疗不单是犯病的时候把命给救回来，更关键的是别让下次犯病致残要命，因为有没有下次啊，有没有下次很难说啊，很难说啊，这一道清楚。所以中风的治疗救命和防复发是它的重点，而后遗症的康复真正的不是医生的能耐，是吧？好多人都认为，哎呀，我中风后遗症是吧，偏瘫，半身不遂，嘴说话不灵，喝水呛，手不灵活，我可得找个好大夫给我治治。没有好大夫啊，中风的康复没有好大夫，也没有好药，那有啥呀？只有好的家人的照顾，只有好的睡眠，心肾相交，脑神经脑细胞的恢复，只有好的胃口，食五谷杂粮，得五谷之气，元气养五脏，五脏的肾精主意志，是吧？哎，心主神明，肝血主调达养你那胳膊腿的筋，肺气主收敛宣发养你那皮肤毛窍手指尖脚趾尖，脾主运化主化你体内的痰湿。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告诉大家，中风后遗症不是治好的，只需要你供草供粮，是吧？兵精粮足之后，是人的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让你恢复了神奇的功能啊，只此而已，是不是？哎，这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然的话你就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你包括我们文化，我们做中医健康管理，我给大家总结了中风康复八法，是吧？八个方法，头四条叫百会穴按摩醒脑开窍，涌泉穴按摩填固肾精，是吧？推任脉引血下行，壮督脉强壮人的阳气，督脉引人的阳气上注，啊，你说这四条哪条是治中风的？哪条给你吃药了？哪条给你打针了？而这四条就让中风后遗症患者能吃、能排、能睡、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才能让你有元气去养脑髓、去填固脑髓， 有气血去滋润四肢百节，是不是？哎，这是中风后遗症康复的八大疗法的头四条，元气恢复。那康复八法还有后四条呢，来，后四条第一叫半侧头按摩，是不是啊？我们中风后遗症康复不是说给你扎上针灸插上电针你浑身一哆嗦你恢复，不是。人半侧肢体麻木，人半身不随偏瘫，哪边瘫了不是你那边胳膊腿有病，是你指挥这侧胳膊腿肢体的脑的神经中枢有病，所以瘫在左而中枢神经在右脑，瘫在右而中枢神经在左脑。所以怎么办？你看你瘫那边胳膊腿不好使吧，你没瘫那侧胳膊腿好使，正好按你好使的这侧胳膊腿上面的脑半侧球，也就是太阳穴往上百会穴往下，整个这侧头哪儿疼点哪儿，疼就是不通，把疼痛点用手指的指关节给它揉的不疼了，来通脑络，来通脑络。这是中风康复八法的半侧头的按摩，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中风康复八法的上侧肢体的功能恢复叫揉天宗。天宗不能使劲揉，揉大不劲可以把好人揉休克了，啊，认为天宗是调气血通人的上肢的。所以我发明了个方法，很简单，是吧？谁给你揉，是吧？你得了病你别让别人受罪啊，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闹个核桃拿纱布包上把尖磨掉了，别扎着人扔到床上，是吧？中风偏侧肢体后背肩胛骨上缘天中穴，管你上肢痹痛上肢缺血，是吧？找到天中穴，可以用阿是穴取穴法，哪儿最酸最痛就把核桃硌到哪儿，自己想怎么硌怎么硌，疼了你减点劲儿，轻了你加大点劲儿，一天硌个两三回，一回来他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是吧？别累着，别出大汗，鼻子尖见汗了，哎，今天这个天中穴按摩达到目的。这是中风康复八法之六。中风康复八法之七，哎，就是你这上肢胳膊有劲儿了，咱开始点穴了。上肢痹痛曲池外关，上肢痹痛曲池外关。我讲的中风康复八法是有次序的，也是气血由中央到地方的循行次序，由元气到五脏到五体的循行次序，是不是？哎，这是什么呢？上肢痹痛，是吧？中风康复八法头四条恢复元气啊，后四条恢复功能啊，半侧头天宗穴上肢痹痛曲池外关，中风康复八法还剩一个最后一条，就是下肢的功能恢复啊。有的人去走啊啊，扶着轮椅啊腾腾跑啊，他以为他把鞋跑丢了那偏瘫的那条腿就能跑灵，简直无知之举。下侧肢体按摩他的恢复比上侧要快，而且比上侧要简单。因为什么呢？你拿手吃饭你不用拿脚丫子吃饭，你拿手写字梳头你不用拿脚丫子写字梳头，所以腿的活动就是一个简单的屈伸膝关节和足踝的功能锻炼。怎么办？擀面杖把它烤热了，这冬天啊，春天夏天就不用了，拿个擀面棍擀后屁股这根大筋，也就是我们说的委中穴承山穴昆仑太溪点穴按摩啊，昆仑太溪点穴按摩。另外做简单的蹬踏运动啊，所以这是下肢功能恢复法， 所以这样一来，我就简单重点突出的把中风康复八法，先养元气，安和五脏，后通四肢，康复偏瘫的中风康复八法给大家罗列的讲解。你看我说着简单，十分钟八分钟嘚嘚完了，嘿，你坐起来啊，一天坐了有什么感觉，坐了十天有什么感觉，我能不能坚持两到三个月恢复到生活自理，它又是什么感觉。所以中风不是别人给你的病，既然得中风是自作自受，那么康复中风后遗症，特别得了中风心焦那些人，别跟儿女耍脾气，别跟老伴儿较劲，你得中风你活该，不是别人给你的。所以中风后遗症的病人，我们要有一个叫什么，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吧？原来挺活泛，怎么样，整瘫了吧，现在瘫了真不怨别人，都是你自己闹的。所以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自己由瘫变为再活泛，那是你的职责，别人帮你了，你瘫了有人管你，没给你送养老院去，那是亲情还在，是不是啊？责任还在，孝心还在。所以人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你得病了别人不和你一般见识，你说难听的话人家家属忍了，你耍脾气人家忍了，是不是啊？但是你得病真的不怨别人。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啊，特别是严重的出现了这个情感情志上的忧伤的，有的抑郁了，有的烦躁的，我希望你平和心情啊。中风病人的家属也实属不易啊，是不是？但没招啊，咱家摊上账病人了，谁让他胡吃海塞的时候没得中风前你不让他改错呢？所以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哎，中风病人要自力更生，那咱们中风病人的家属呢，咱们尽量配合全力以赴啊，他好了你不减轻负担吗？对不对？所以中风的康复道路是很漫长的啊，所以说论持久战也绝不夸张，是吧？中风发病后的三个月过完急性期叫康复期，三年之内都叫康复期，而三个月到半年好的最快，过了半年到三年好的慢，到了三年容易脑萎缩，容易老年痴呆，而且二次中风就要袭来，是吧？所以中风陈旧三年的，咱们一个是加紧康复，二一个防中风卷土重来呀，所以任重而道远。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开办这个养生文化论坛这个初衷是吧，第一，我们要扫医盲。什么叫扫医盲？就是要提高全民的医疗保健的意识和医学的基本的素质。第二呢，你光提高素质不行，你实实在在的治好几个病人，是不是啊？解除病人的痛苦啊，来提高全民的健康的这个水平，是吧？一个是提高文化素养，一个是提高身体的素质。那么人为什么会得病，是吧？我要问人为什么会得病，就是人得病啊，它不是命中注定的事儿啊，是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 身体的细胞的内环境，进而你也就选择了疾病还是健康。啊，就像好多人年轻的时候熬夜工作，到老了彻底失眠。对呀，因为你把坏习惯当自然，当这坏习惯成为自然的时候，它不就成病了吗？所以怎么办呢？一要改错，二要补其不足，泻其有余，啊，调节阴阳的平衡，调节五脏的平衡。人呐，养生防病，千万不能投机取巧，啊，不要认为我花一次钱，甚至我保健三个月，甚至我吃药半年，就管我一辈子不得病，甚至把我几十年的病一下子给搞好，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吃，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好习惯还得一天一天的养。所以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吧？那就希望大家在养生的路上，咱们还得脚踏实地，还得从一点一滴的积累，还得从什么呢？一脏一腑的调节来逐渐的开始。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中风康复八法把它分解开。我们就先说这中风康复八法之第一，啊，说头顶百会穴的按摩。百会穴顾名思义叫百脉交汇，啊，中风康复八法把它放在第一，啊，开篇宗室，哎，就是它有醒脑开窍的作用，是吧？另外，大家要明确，中风的人不会说话了，是不是啊？偏瘫失语，啊，半身不遂，你看他不会说话，不会走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问题都出在脑神经上。我们从生理学上讲叫什么？叫人的思维中枢、语言中枢、运动中枢神经出问题了。思维中枢是管想事儿的，所以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人是思维中枢出问题。运动中枢是管走道的，你偏瘫的、一把手的、半身不遂的，是不是啊？走路跨框的，这叫运动中枢不灵。那语言中枢呢？那就是嘴歪眼斜，说话不灵，是吧？那么有人就问了，是什么药让脑神经恢复功能？这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药。脑神经不吃药，脑神经它只吃血和氧。所以中风叫心脑血管意外，不是人药物中毒了，食物中毒了，是啥？是营养供给的通道不通了。西医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逐渐形成的血栓，还是出血，还是梗塞，是不是？所以按百会穴醒脑开窍，就是在刺激脑神经，刺激脑神经，刺激脑络，来打开这个穴道。那打开穴道干什么呢？哎，过血过氧，营养神经细胞。这是简单的解剖学的理论。那么我们对中风后遗症，中风康复八法第一法叫百会穴按摩，那么与之对应的保健的食疗的手段，哎，就是给脑补充原花青素。我们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也很注重于它的文化的结合。所以葡萄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样的记录，叫葡萄又名草龙珠，酒食令人身轻体健，是吧？人为什么老了头重脚轻身子沉呢？哎，我们现在知道叫元气不足，中气下陷了。哦，你看吃葡萄可以让人身轻体健，什么意思？补气。 而葡萄籽以仁补仁，按中医取形比类讲，它应该是养脑髓养肾经的。所以呀，葡萄籽提取物它做成了胶囊，而不是软胶囊的物质，这就保持了其生物活性的综合性，既有原花青素，又有白藜芦醇，又有蓝莓，还有多种葡萄籽的活性的物质。所以啊，在中风康复期，原花青素对脑的供血的供氧的补给，对脑内全身的自由基的清除，是吧，尤其是以仁补仁，它对脑髓的养护，配合我们百会穴的按摩，7到15天。朋友问我吃保健品什么时候能有点作用，哎，我说你这个问题好回答，你看人家问的很实在，他不问我说徐老师我保健什么时候能好病，你那么问我肯定没法回答，但你问我有起点作用，那就是有感觉。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不管你吃保健品也好，你还吃药也好，重点第一位的就是人有感觉，第二位的就是有数字变化。那么多长时间？7到15天，7到15天，是吧？其实这个是有它历史渊源的。中国人最早讲那个正侯是5日为一侯，3侯为一节，啊，3侯为一个节气嘛。我们常说气候，气候啊，15天就是一个气候，24节气嘛，对不对？那么受西方影响，西方叫7天叫一个礼拜天啊，对不对？所以呢，哎，这15天正好2个7天多一点，是吧？3个5天正好，正好它就是一个气候，这是自然的变化规律，是天地自然变化规律，也是人体的5脏6腑的变化规律。所以呀，大家伙吃保健品，7到15天，你就会有感觉变化，有感觉变化。是疼痛减轻还是麻木缓解，但只是有感觉变化，它绝对不是完全康复啊！这里边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尤其是保健品不是药，它不是来治病的，它是来补人体的不足，弥补人体的功能的缺陷的。所以这样一来，3个月一个生命周期90天，你就会有明显的变化。而这个时候你以第一个保健周期为基础，你是愿意这个变化继续，